长生殿第十七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ice 所做的录音。LiveVoice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十三出神宿，贴引二仙女、二仙宫对子行上，功臣玉柱、机丝巧书、沉静过天厨、姚佩环心柱、云中引凤鱼，却望着银河一缕，碧落映空虚。俯视尘寰，山川泯聚，吾乃天孙织女是也。织成天境，尽成上帝。行路中间，只见一道怨气直冲霄汉，不知下界是何地方。仙官，你看这非烟非雾，怨气模糊，试问下方何处？观音坐看界，启娘娘，下界是马嵬坡地方。贴，吩咐暂住云车，急宣马嵬坡土地来者。观向内换界，马嵬坡土地何在？附近应上，来也。则俺在庙里安身，忽听得空中唤取，则他那天上玄差，由俺神地头事务。官宦科，土地快来。附，他不住的唱叫扬急，唬得我慌忙急惧，只所把即将居住的袍袖来缚，起留屈辱的腰带来束，整顿了这破丢不搭的平顶头巾，扶定了那低袖扑簌的齐眉拐柱。仙官呼唤，有何使令？官，织女娘娘呼唤你哩。附近，听说到唤俺的是天孙之女，我又不曾在河边去掌渡思桥，可因神到坡前来觅路寻途。哦，是了坡，赶只为云中驾过，到俺这里接待全书，待将砸着卑职来勾除。仙官可怜贱坡，小神官卑地苦，接待不周，特带得一抹黄钱在此送上仙官，望在娘娘前方便砸。则看俺庙宇荒凉，鬼判屋，常只是臣蒙了神案，土塞在台基，草长在香炉。官笑客，谁要你的黄钱？娘娘有话问你哩，快去快去。附近，马嵬坡土地叩见，愿娘娘圣寿无疆。仙女，平身。贴，土地，我在此经过，见你界上有怨气一道，直冲霄汉，是何缘故？附近，娘娘听起，这的是燕京鸡霓裳曲里娇媚，鸟亭亭翠盘掌上青曲。贴，是哪一个？附近，是唐天子的贵妃杨玉环，趁客客黄土坡前怨去，因此上痛夜夜幽魂不去，爱腾腾黑风在空际吹嘘。贴，原来就是杨玉环。记得天宝十载渡河之戏，见他与唐天子在长生殿上誓愿誓为夫妇，如今已成怨鬼，甚是可怜。土地， 你将死时光景说与我听者。附近只为这王蜀是卵鱼，鼎沸般君身四下里呼，痛红颜不敢将恩负，哭哀哀拜辞了君主。一霎时如花命悬三尺阻，身叉叉为国捐躯。贴怎生为国捐躯，你再细细说来。附近当日个闹祸躲，即便与领土把一庭四面来围住，若不是慷慨佳人将难倾覆，怎能够保无虞？护君王指向西川路，使普天下人心悦服。今日里忠心重度，务敌不是再造了这黄土。贴虽说如此，只是以天下为主，不能避夷妇人。长生殿中知事安在？李三郎唱好薄情也。附近娘娘，那杨妃和并不愿九重上情为义务，但则挨九泉中恨在渊部，痛只痛情缘两段不再续，长则是悲此日忆当初唏嘘。贴他可说些神来？附近他倒是恩已虚，爱已虚，则那长生殿里的是非虚，就是避孕药可孤，亦可孤，则那金钗殿和的性难孤，拼报恨守名土。贴他原是蓬莱仙子，只因宿孽迷失本真，今到此地位，还记得长生殿中之事，由此真请书刊见悯。附近再起娘娘，杨妃进来更自痛悔前迁。贴怎见得？附近他夜夜向心前扪心泣诉，对月明叩首悲语，妾自悔迁犹积聚，要祈求罪业消除。因此上怨呼恨吐亦苦，虽不能冠白虹上达天都，早则是结子辈冲开地府，不提防透清宵横挡仙路。贴原来如此，忌讳前非诸谦可视，吾当保奏天庭，令他复归仙位便了。附近娘娘和虽则保奏他仙班再居，他却还有痴情而积蓄，只恐到仙宫但孤处，愿永镇前盟夫妇。贴是好情痴也，你且回本境，吾自有道理。附近领法旨，待将情事分明诉，信娘娘与他做主。早则看马嵬坡少一个苦游魂，稳擒去蓬莱山添一员旧仙侣。贴吩咐起驾回玄机宫去。众应隐形界，红颜薄命，听说正冤苦，黄泉长恨，听说多酸楚，更抱真心出蒙不负，悔身顿令真缘漏，情皆念出金丹固，只合灯仙把人天恨不，往来朝夜蕊珠宫， 乌鹊桥城上界通，纵目下看浮世事，君恩已断尽成空。第34出，刺逆。丑扮李珠儿太监帽，沾笠箭衣上。小小身材短短衣，高也能走必能飞，怀中匕首无人见，一皱眉头起杀机。自家李珠儿便是，从小在安禄山帐下，见俺人才俊俏，性格聪明，就与儿子一般看待。一日禄山醉后，忽然现出猪首龙身，自道是个猪龙，必有天子之分，因此把俺名字就顺口唤作珠儿。不想他如今果然做了皇帝，却宠爱着段夫人，要立他儿子庆恩为太子。眼见这顶平天冠，不要说俺李珠儿没福待他，就是他长子大将军庆绪也轮不到头上了。因此大将军心怀愤恨，与俺商量，要俺今夜入宫行刺。哎，安禄山，安禄山，你受了唐天子那样大恩，尚且兴兵反叛，休怪俺李珠儿今日反面无情也。你听，桥楼已打二鼓，不免乘此夜进，沿着宫墙前去走一遭也合。阴森假道，行不尽阴森假道，根深人尽巧，怕惊飞宿娘，犬吠牢牢，祸机儿包主好。那边寻君来了，安且闪在大树边躲避一回。小生莫忠进，老旦伴四军寻根上，百万军中人四个，九重门外月三更。莫大哥们，你看那玉河桥树枝为何这般乱动？老莫不有神奸细在先。中进，这所在哪得有奸细，想是柳树成精了。小生呸，你美不听得风起吗？众不要管，一路寻去就是了。丑出行界，好虎人也，只见雕斗暗中敲，寻君过玉桥，星影云飘，月影花摇，险些露风声难自保。一路行来，此处已进后殿，不免跳过墙去。院墙任高，哪怕他院墙任高，翻身一跳，亦被俺翻身一跳。你听，任班时候还有笙歌之声，喜得宫中都是熟路，且自慢慢而去，等待他醉模糊把锦席抛。静坐醉态，老旦中进二宫女服侍，二杂办内侍提灯上。姑家醉了，到便殿中安息去吧。宫娥段夫人可曾回宫？ 老旦中进回宫去了。 静看茶来吃。哎，孤家原不曾醉，只为打破长安之后，便想席卷中原，不料迷路诸将，连被郭子仪杀得大败，心中好生着急。又因爱恋段夫人，酒色过度，不但弄得孤家身子疲软，连双目都不见了，因此今夜假装酒醉，令他回宫，孤家自在便殿安寝，暂且将息一宵。 老旦中进捧茶上，皇爷茶在此。 中进，夜已三更，请皇爷安寝吧。进，宫娥们把殿门紧闭了，为何今晚睡卧不宁，只管肉飞眼跳？宫娥，宫娥。 中进惊醒戒，想是皇爷独眠不惯，在那里换人里， 姐姐你去。 老旦， 姐姐还是你去。 进又叫戒， 宫娥是什么人惊醒孤家？ 老旦附进， 没有人。 进， 传令外面军士小心巡逻。 老旦附近， 领旨。 静坐睡不着觉， 又记起一事来，段夫人要孤家立他的儿子庆恩为太子， 这是明日也要定了。 丑钱上，俺李珠儿在黑影里等了多时，才听得笙歌散后，段夫人回宫说陆山醉了，在便殿安息，是好机会也。呵，前身行道巧不觉，前身行道寻更的空闹吵，怎知俺宫闱暗绕，怨路写抄，凑昏君沉醉倒，这里已是便殿了，且喜门儿半开在此，不免挨身而入，莫把受还腰。听鼾声垫脚高，你看守宿的宫女都是睡着，杂涕洗男膏，皆起娇羞，管教他泼残身登时了。 静坐梦语，丑金伏地，徐起细听解。 梦中絮刀，原来是梦中絮刀。残根平抱，趁着这残根平抱，刺紧的向心窝一刀。 刺进几下，静坐大叫一声跌地，连跳作死界，老旦中进惊醒界， 哪里这般响动？哎呀，不好了！外乡值守军士快来！ 四杂军上，为何大惊小怪？ 老旦中进，皇爷忽然梦中大叫，急起看时，只见鲜血满身，倒在地下。 四杂，有这等事？ 呀，原来被人刺中心窝而死。好奇怪，我每紧守外乡，还有许多寻军拦路，这贼从哪里进来？毕竟是你美做出来的。 老旦附近， 好胡说，你美在外乡护卫，放了贼进来，明日大将军查问，少不得一个个都是死。 君，难道你美就推得干净？ 杂办将官上， 兄因来紫殿，令旨出清宫，大将军有令，主上被唐朝郭子仪遣人刺死，急着军士抬往段夫人宫中收敛，后大将军即位发丧。 四杂， 得令。 老旦附近向内界，余闻匕首犯车音，当值寻根进五云，凶现锋芒恼徒弟，已无踪迹在人群。 第十七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8月。